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耳边。87.6，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好转，空气质量还不错，但天空云量较多，光照不足，气温有所下降，请您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3到7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服类服装。今天天空云量多，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屈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相声《红灯记》，表演者是李金斗、李建华。您能在这个作品当中啊，听到李金斗先生唱《红灯记》当中李玉和、李奶奶的唱段。说到《红灯记》，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京剧现代戏，这个戏呢取材于一个电影《自有后来人》，那么最早先呢是哈尔滨京剧团排出的这个戏。在京剧舞台上第一个扮演李奶奶的是当时在哈尔滨京剧团工作的老旦名家赵明华老师。赵明华老师是李多奎先生的亲传弟子。后来呢，中国京剧院也排出了新版本的《红灯记》，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一版。那么在这个版本当中扮演李奶奶的是大家很熟悉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玉倩老师。这么多年过去了，唱段呢依然在传唱。高玉倩和赵明华两位老艺术家现在都进入了耄耋之年，都精神矍铄，很有神采，这也是我们艺术的财富。也祝愿老艺术家们身体健康，继续培育艺术新苗。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相声《红灯记》，您听听相声艺术家李金斗、李建华二位怎么展现《红灯记》的片段。 谢谢您的掌声。我不算老艺术家，我后边这两位老师是老艺术家，这是我们特意的给我们北京还有我们石景山地区所有的朋友安排的今天这晚上的老艺术家专场。我们这个节目叫《红灯记》， 哎，这个你听过这戏吗？ 听过 现代京剧红灯记、 没错 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继续演这个节目呢？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让您要记住这段历史。这个戏啊，很多的像我这个岁数的人都听过。 是，我也赶上了。 你赶上了？ 赶上了。 唱过吗？ 红灯记，聊字唱过。 我、哦、还唱过。 聊字都唱过。 李和、李奶奶、李铁梅。 啊，有这李玉和。 李和唱过。 老生的那个和。 啊，是啊。哦，那太好了，今天给大伙来了怎么样？ 啊， 大伙也爱听啊，是不是？你看。 在这儿， 你不说你唱过吗？ 唱 你就唱这个李玉和 啊， 上场， 嗯、 啊，第一次上场，第一次的唱段，知道叫什么吗？ 手提红灯。 行，你这么一说，你还真唱过。 这那 你来来， 手提红灯嘛、 哎，来来，我给您拍转， 那 啊，错不了， 嗯 啊，您请，你看，大伙还真鼓掌，真捧场。知道为什么给你鼓掌吗？ 为什么？ 你禽流感了。 怎么就禽流感、 哎、你没这方面知识。这个小军啊得了禽流感，就跟你一样眨眼儿，一眨眼儿嘎嘣死了。 什么叫嘎嘣死 啊？那你眨眼干嘛？ 这什么都不懂。刚才都已经说了，李玉和 啊， 老生 老生、 哦、老生就得这么 哦，我以为你是老生呢。 嗯，是老生 啊，老生啊， 嗯， 老生得有指标。 老生什么呀？ 不是，这不是唱老生的， 唱老生。 你说你唱这个老生， 啊、唱老生、 哎，你千万别节约这字儿。 那李和、 哎、啊，我给您拍着吧， 手提红灯 四牙看，这是第一个唱段啊，四句啊，走， 手提红灯四牙看，上几排人。龙潭时间约好不哎呀 都馊了、嗯、是这味儿吗？你这是践踏国粹呀、啊！啊， 不是手机红灯， 你还说你唱过吗？是这味儿吗？ 这不是就这词儿吗？就 你这味儿不错，都馊了。嗯，不是这味儿。 你这时候说话别这么损。 怎么了？ 你还不会呢？ 我要是唱出来，就得比你强。 那你唱， 我给大伙儿来的怎么样？嗯、这是四句散板，啊，李玉和，李玉和是我党地下优秀的党员。今天晚上出来迎接一位地下交通员送这个密电码，这也就是晚上不到七点的时间他出来了啊，我来了好不好各位啊、嗯、他是穿的是路服，就是铁路的服啊，这个裤子这儿还有两个耳朵，是挺大的啊，皮鞋啊，拿着是红灯啊，红灯，还有一围脖啊，这个围脖上面都是补丁，李奶奶给补的，但是大围脖啊、嗯、我还得交代一下，这是傍晚了，天气比较冷，这是哈尔滨的事儿、嗯、就跟今天这天差不多，这个如果 你还唱不唱啊，这哪儿这么些零碎？ 我跟大伙交代清楚，有的年轻的人没有听过这个戏，是不是？ 听你这唱， 听我这唱啊！抗前抗，手提红灯四下看，怎么样？好不好？这剧情都知道了哈，我再来一回啊，拿着是红灯，拉毛围脖，没有那毛了啊，太苦了那李和啊，手提红灯四下看，上街 擦，才擦。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不是你这干嘛唱个好好的你？ 该你说话了，你得叫我呀。 哦，对对对， 这不剧情在这儿吗？ 按剧情往下走了，就是我得叫你。哎，来来来，来 当车就在这一半， 金斗，导演，导哥，导导， 呸。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你不是让我 叫？你得叫我老李， 按剧情走。 当然了， 哦， 是不是这意思？ 老李， 啊，我唱的比你强不强？ 确实比我强， 确实。因为你啊， 啊， 不怎么老唱，因为我天天唱， 还天天唱。 哎，其实我唱的最好的还不是李玉和，李奶奶，李奶奶我最拿手。可能有的人也 又要来 听过吧啊！你看这鼓掌的都听过。 那等会儿吧。 这个 到时候您 去年吧， 您稍微停一下。 去年是在 稍微的停一下，我有个问题。 哦，您可以问啊，您问啊。 您是男的，是女的？ 你什么眼神儿？咱哥俩一个品种。 哦，一个品种。 对， 那意思你也是男的。 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个男的呀。 男的， 哎， 大老爷们，挺着大鼻子，舔着大肚子，我演李脸，你演得了吗？你 不懂，外行了。 怎么？ 这叫反串。 反串我懂 啊， 谁都能反串 啊， 唯独阁下您，打死我也不信您能串出李奶奶来。 你少见多怪啊，少见多怪啊！我还没跟大伙说完呢。去年呢，去年呢，反法西斯战争专场啊，红灯记啊。有一场戏叫《痛说哥们家史》，啊，一折，这就是李奶奶告诉李铁梅记住日本鬼子侵华战争的罪恶。那这场戏呢，这个李奶奶原来是高玉倩老师演，李铁梅呢是常宇老师演。高老师那天稍稍的有点身体欠佳，怎么办呢？救场如救火，常宇大姐说了：“斗弟，你来吧。”我说：“没问题，我来。”哎，我们姐俩演的。刚才鼓掌的人可能在这看了，要不然您不可能鼓掌，是不是？你看，这人确实去了嘛。那天演得非常成功，演出完了以后，观众不走，掌声、哭声，哎呀，感动了！我演得太好了，李奶奶，尤其那好几个小孩不离开我。 那么点孩子哭，那不是感动的， 那是 饿了， 饿了，要吃奶。 哎， 我没有奶， 我 哪有奶？是不是？哎，你这个提醒很重要，下回我再演的时候，我一定要带着奶来。我买一头奶牛，搁在台上，你跟着在那儿，你给落奶，然后呢，你连喝奶，再听我唱这个李奶奶啊，好不好，各位？啊，你看，啊。 下回什么时候唱？ 下回就是春节吧，春节，你去，一定要去啊，一定去。 春节太遥远了，不如就在今天， 今天 就在这儿。您就给我们反串这李奶奶怎么样，朋友们？来吧， 谢谢， 开始吧， 谢谢您的掌声。 可以了， 他这个人，这个有心理卫生差点。心理卫生差点，他不相信我能演，他借助您的掌声，让您一鼓掌，我不演吧，对不住您。您说我怎么演？李奶奶，这是两个人的戏啊，李奶奶、李铁梅啊，两个人呢、啊。铁梅没来啊，常宇大姐也不在这儿，怎么演？ 你那意思没有铁梅你就不能演？ 当然了， 其实没有李铁梅也没关系。 那怎么办呢？ 这不是有我的吗？ 你演谁？ 铁梅。 您看，整个一铁锤。 铁锤干什么？ 李铁梅就你这模样， 你这么看他是不像。 怎么就像了？ 人唱戏不都讲究化妆吗？ 啊， 化出妆来就像。 化妆能弥补这个吗？ 太能了， 是吗？ 俗话说得好啊， 说什么呢？ 海味吃的是鲜，模特看的是穿。 哦， 人不捯饬不过关，像我这样的要捯饬出来，您再看 怎么样？ 整个一天仙。 有这把握吗？ 有。 那成，那你简单的化化妆， 哎，我化 妆办的戏， 哎，我化妆， 啊，你理解没有？哎呀，我还真不相信。这样吧，但是他化妆，您一觉得他能演这个李铁梅，您说给点掌声，或者您说句话，我立刻反串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我李奶奶，他李铁梅，好不好？耽误您时间啊，谢谢谢谢，啊，您看看他这化妆像不像？啊，当然了，你这个李铁梅她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嘛，是不是？您看她，她要说有那么点意思就成。今天我们也。这像偷地雷的那个呀，啊，铁梅 ，哎呦，我给您来一卧鱼儿啊！ 不，您卧槽吧，你别你再摔着你这个，咱问问观众好不好？ 啊， 我们亲爱的观众啊，您看行吗？演员好。 大家对我要求比较低，主要是为了听你这李奶奶。 那咱们就得演啊， 来吧！ 大家这么热情，能不演吗？是不是？ 对对对， 我就演李奶奶，你演李铁梅。 对啊， 这个剧情呢，是一个深冬的夜晚，日本鬼子把我儿子李玉和抓走了，家里翻的是乱七八糟。李奶奶把桌子扶好了，把铁梅叫到跟前，把家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他。继承革命，现在我一转身。就不是李金斗了，就是李奶奶。您看我像不像李奶奶？像李奶奶，您鼓励鼓励我啊！现在就开始啊，一转弯就不是我了啊！ 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 怎么说话了这是？ 干嘛这么摇头尾巴晃啊？ 你说。日本鬼子把我儿子抓走，我生气，我气的，这是做戏呀！ 哦，这是做戏的， 当然了。 那你再来一回， 白来了这个。哦， 怎么看怎么像猪尾巴吃多了。 铁梅， 刚才他说他能唱李奶奶，我还真是怀疑。 铁梅， 现在一看他这颤颤巍巍这劲头啊，没准 说话呀。 说什么话？ 我叫你呢。 叫什么？ 铁梅啊。 你叫我铁梅我能搭理你。 你扮演的谁？ 我扮演的是铁。这就开始了， 马上就得入戏呀。 啊，就那你再来一回吧。 我都晃了三回了。 是 铁梅， 哎 嗨，你这一傻小子哪成啊？铁梅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你得细声细韵 哦。 哎， 装嫩我成。 铁梅， 哎， 你爹他好不好？ 哦，您问的是我爸爸呀。 啊，爸爸 那可真是绝了， 绝了！ 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这辈子甭说包二奶了，连自个儿媳妇都没娶过。您说这样的爸爸多好啊！ 嗨，你得说细词儿， 细词儿怎么说？ 爹好。 哦，爹好。 可是他不是你的亲爹呀。 哎呦，您说什么呀？奶奶，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 哎呀，奶奶您是给撑糊涂了吧？ 你才撑糊涂了呢，气糊涂了。 哦，奶奶您是给气糊涂了吧？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呢。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他仓 十七年 词儿了吧？李金斗忘词儿喽？ 怕，我怕， 往下唱啊。 我怕的是你年幼小，志又不刚，我几次要说口难张，看起来奶奶也活不了，被那日本鬼子拉拉扯扯的进牢房啊。 那什么乱七八糟， 怎么了？ 一个人唱京戏。 好啊，咱们祖孙肩并肩，勇斗豺狼，蹦蹬苍。 你这是李奶奶， 我是你爷爷。 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金斗、李建华二位合说的相声《红灯记》。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轰轰笑林，铿锵下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经典大字的买卖，但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门是房，管是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乱形容》，表演者是苏文茂、朱响臣两位老先生。 今天咱们俩说段相声。 哦，这我可不行，说相声不容易啊。一个相声演员须是一个运用语言的艺术家。 是啊，你看见我了没有 啊？ 我就是个尖端的、灵感的、响亮的、不仅天才的，而且是天地人三才的艺术家。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冲你这一大串的，你就不像一个艺术家。 为什么呢，亲爱的、敬爱的、博爱的？ 这又来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说话也好，做文章也好，用不着乱形容。比如说有恰当的形容可以形容，没有恰当的形容就不必形容，要是不应该形容的更用不着形容。 你这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胡扯。一个天才的、出色的、崇高的相声演员都必须是七窍流血 啊， 那个呕尽心血。 吓我一跳，我认为复读了。 呕尽心血的去形容，字字要形容，句句要形容，这才有文艺性。 你这种说法我不同意。比如说你下了班了，到家里头见着母亲了，你说什么呢？ 那我就扼要的、明朗的、热诚的高叫：我的最亲爱的、不折不扣的、名副其实的、再好没有的妈妈。 我说你不嫌麻烦呢？像我们这个到了家里头见着母亲了，叫一声妈，这比什么不亲热呀、啊、用不着形容啊。 那是因为你们文化水平低，不懂修辞，语言贫乏，想象枯窘，缺乏创造。 我呀，我还缺乏创造。你要见着你父亲又应当说什么呢？ 那更要努力的去形容了。 哦，还努力？ 当然了。 怎么说呢？ 你听着，我最亲爱的、男性的、分隔不开的、光辉灿烂的爸爸。 嘿，你天天就这么叫吗？ 当然了，毫无疑问的这么叫。我刚由家出来时候还这么叫来的呢。 是真的吗？ 这难道还跟你说假话？不信请你最亲爱的朋友看看这儿。 哟，你这个脸上怎么红了一块啊？ 我刚这么一叫，我说我最亲爱的、男性的、分隔不开的、光辉灿烂的爸爸，爸爸俩字刚出口啊，就听得一声巨响，如雷贯耳，波澜壮阔，眼中熊熊的火光，乱冒金星。 什么呀？ 我最亲爱的爸爸伸出他英勇的魔掌，给了我一个关键性的大嘴巴。 该该，谁让你乱形容了？ 可是然而我很兴奋自豪。 你瞧这会儿贱骨头怎么打得这样，你还自豪啊？ 当然了，挨了个嘴巴恰恰足以行辩证明我形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 怎么见得正确呀、啊、 证明我爸爸千真万确是男性的。 怎么 他打得真疼啊。 是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乱形容》，表演者苏文茂、朱向臣，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录音了。今天的空中笑林呢，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一个时段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 假期流